禀了。 下面请听李多奎演唱的《望儿楼》。 下面是叶盛兰演唱的《白门楼》。 Woo! 下面请听李世济演唱的《闻鸡归汉》。